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，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自己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，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。当我听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？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爱还在不在？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宁愿没有未来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 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
有一天于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无望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明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属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所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才求向别人，愿你的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天都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无望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变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属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爱人。 此刻独留残局，我来生算了吧，一走就走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，从今如死了一个拼命绝种的温柔，多一个安心杀手，算了吧，一走就走，忘了曾经 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番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

在乎，我快乐你满足。原谅我疏忽了你的感触，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。无论爱出现在何时或停在何处，你总是义无反顾，坚持做我的影子，跟着我一辈子，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。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，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。坚持做我的影子，陪着我一辈子，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，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跟着我一辈子，杜德伟演唱。好，接下来是黄舒骏的《印度寒潭》，刘若英、陈升的《世间情歌》。 手曾经轻轻掠过我的脸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新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和熊天平的《雪后鸟》。 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别 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雪后鸟由熊天平演唱。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老歌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，存留着一代人风靡过的旋律和歌声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徐怀钰、任贤齐的水晶，徐美静都是夜归人和叶倩文曾经心痛。 水晶，我爱一个人，有缤纷 满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。 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我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是 走在雨里，你